境内外重要嘉宾线上或线下参会。服贸会还将发布30多项报告、标准及指数，并将在物流采购、粮食供应链、金融、中医药、生态环境等行业成立10多个联盟、智库及平台。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昨天表示，8月27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东海当面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科目训练。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将根据周边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 黑龙江大庆油田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昨天揭牌，示范区面积2778平方公里，设计水平井井位500口，建设产能300万吨，力争2025年年产油量100万吨以上。 北京大宁水库昨天开闸，来自丹江口水库的南水首次汇入永定河，标志着永定河全线通水跨流域多水源调度正式启动。本次调度将统筹官厅水库来水、引黄水和南水北调中线引江水等多种水源，生态补水总量约1.4亿立方米，通水河长总计865公里。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军在撤离阿富汗时遗留下了大量精确制导武器和麻醉品。俄罗斯国防部正在评估这些物品给阿富汗地区局势带来的风险。美国总统拜登当地时间28号就阿富汗喀布尔机场的袭击事件发表声明，他表示，美军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的打击空袭不会是最后一次，美国将继续追捕制造此次喀布尔机场袭击事件的人。美军指挥官表示，接下来24至36小时内很有可能再发生袭击事件。当地时间28号，阿富汗塔利班称美军已经撤离了喀布尔机场的3个进出口和其他一些地方的防守，塔利班部队目前驻扎在这些地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874万9506例，死亡63万7174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238461例，新增死亡病例2654例。 当地时间28号，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埃及总统塞西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会面，这是自今年1月两国重新恢复外交关系以来两国国家元首的首次会面。埃及总统府随后发表声明称，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磋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当地时间28号晚，数百名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军警在加沙地带巴以边境发生暴力冲突，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军警投掷爆炸装置并焚烧废旧轮胎，以色列军警则使用闪光震爆弹和实弹驱散巴勒斯坦人群。 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附近海域28号晚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暂无引发海啸的风险，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郑兰、赵初南、刘梦雅，主播李丹丹、方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Yeah.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8月29号星期日，农历7月2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到冬奥延庆赛区检查调研时强调，各方面都要压上去，全力抓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 2021服贸会金融服务专题展将开通数字人民币大道，观众可以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 地铁1号线、8通线从今天起贯通运营。 北京多措并举推进礼让斑马线。 市卫健委通报批评部分医疗机构没有定期核酸检测。 北京再次面向家庭优惠推广10万只 LED 灯。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昨天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延庆赛区检查调研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工作。他强调，冬奥筹办进入全面冲刺的关键时期，冬奥各赛区是比赛项目的集中举办地，届时赛会组织、场馆运行、疫情防控、人员管理、服务保障等任务繁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各方面都要压上去，加强统筹调度和工作衔接，以严谨的态度、过硬的作风、细致的工作，全力以赴抓好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确保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如期安全顺利举办。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张延坤一同检查调研。蔡奇强调，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冬奥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格闭环管理，细化各场馆防控方案，统一防疫标识，统一管控流程，把防疫要求落实到点位和具体场景。场馆团队要加强培训和演练，及时发现问题，堵塞漏洞，属地做好外围保障，与场馆团队密切配合，内外联动，实现涉奥场所及相关活动疫情防控统一管理，一体防控。要加紧推进场馆工程收尾工作，同步做好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要抓住国际测试活动这个实战机会，严格落实双进入机制，周密组织好各场赛事，全面检验赛事运行和防疫等政策措施，为正式办赛积累经验。统筹做好住宿、餐饮、医疗、交通、安保等专项服务保障。延庆区要举全区之力做好测试活动服务保障，并抓住冬奥契机，建设活力、生态、文明、幸福的最美冬奥城。 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领先技术将亮相2021年服贸会，比如实时空气和物体消毒机、让荔枝可以保鲜一个月的保鲜技术等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原料呢，实际上就是空气中的氧气。这个机械开了以后，1个小时之后，就是99%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就杀死了。荔枝在这种技术的保鲜下，经历1个月以上的时间，化开了以后，还是跟刚刚保鲜的时候一样的新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是致力于促进工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今年服贸会将展示第4次工业革命新型实用技术。机构相关负责人吴亚斌介绍说， 还提供了一些现在急迫发展需要的技术解决方案，包括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方案。我们在里边充分地凸显了国际合作，有中国、美国的合作项目，有日本的技术，我们结合了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加深大家的了解。 本次服贸会也是香港贸易发展局第10次参展。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钟永喜介绍说，今年香港馆暂定展出15家香港企业的20个具有新颖创意和获得设计奖项的产品。 我们主要带一些外观设计比较亮丽的香港设计产品，因为疫情关系呢，我们有些不能来到现场，我们就安排了香港馆的现场7场的直播，围绕贸易不同的内容专题分享我们一些经验，希望呢能引发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香港馆还将通过互动体验，让观众深入了解香港的服务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的优势。 服贸会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也希望借助我们内地的服贸平台啊，让我们的商品可以开拓国内大循环的内销市场。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举办金融服务专题展，各银行和保险机构将展示创新产品和服务。展会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金融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3号到7号在北京首钢园区10号馆、11号馆举办。本届展会以绿色北京、开放金融为主题，设置了总部金融、国际金融、两区金融、数字金融示范区、科创金融等八大展示主题。其中备受关注的数字人民币将在服贸会召开期间亮相数字金融嘉年华活动。丰台区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将联合六大行及蚂蚁、腾讯、京东、华为、紫光、国威等机构联手打造数字金融示范区。活动现场还将开通一条数字人民币大道，打造文创、无人超市、移动便利店、公益美术品、畅销书籍、劳斯号等消费场景，让观众现场体验数字货币便捷购物，以趣味性、互动性和体验性提高大众对数字人民币的认知度。在金融科技应用上，更多创新场景紧贴民生。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将展示金融加生活生态圈建设的重要成果，邮储食堂。通过现场互动体验屏，参观者可以了解邮储食堂的热门商品。微众银行是首家参展服贸会的互联网银行，在展会现场将特设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数字光影展台，展示微业贷等明星线上金融产品。京东金融云将以智能客服为切入点，带来全量的金融业解决方案，智能柜员矩阵，依托多模态、情感智能、智能打断等一系列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包括自主应答、主动服务、智能工作台、客户洞察等全流程服务。参观金融服务展的观众可以在服贸会数字平台注册登录，通过预约购票窗口选择专业日或公众日购票，绑定个人信息并填写健康筛查表后，系统将进行审核，预约日前一日短信通知审核结果。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号到7号在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和石景山区首钢园区举办。记者从石景山区交通支队了解到，石景山区首钢园区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建议观众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可以乘坐地铁6号线到金安桥站下车，再换乘摆渡车前往，或者乘坐地铁1号线到古城地铁站，下车后再步行由首钢南门进入。另外，2021服贸会期间将对国家会议中心首钢园区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公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北京地铁1号线八通线昨晚提前末班车时间，开始实施跨线倒接工程。从今天首班车起，地铁1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实现了城市中心区与副中心的双向无换乘直达，全程时间大约85分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2021年8月28日，一号线八通线提前结束运营。 晚上10点50分左右，随着最后一批从古城方向来的乘客出站后，地铁员工将八通线下行站台开往四惠方向的标志更换为开往古城方向。8月29号首班车起，地铁一号线八通线实现贯通。北京地铁一号线站区长任林丽说：“ 要封闭那一侧的一号线下行站台，乘客要到这一侧原来的八通线下行站台乘坐一号线到古城方向，实现了它不再换乘乘坐一号线。所有车站里边的地挂这种吊的标识都已经安装完毕了，乘客在新站台乘车，我们要安装一些新的引导标识。” 地铁一号线八通线贯通后，四惠站和四惠东站从始发站变成中间站，从换乘站变成普通站。这也意味着今后从这两站上车的乘客能找到空座的概率会降低。乘客们表示， 座位跟时间比呢，我们追求的是省时间。我从西五环一直到通州就不用换乘了，去环球影城挺方便的。 从一号线这边坐到传媒大学站不用换乘了，因为换乘走的还挺多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挺大的利好，非常期待八通线还有一号线的贯通。 一号线与八通线共有六种不同车型，贯通运营之后，一共有112组车辆，两条线路的列车将实现混跑，车厢内电子地图和广播系统等迎来一次大升级。北京地铁运营二分公司技术部乌春辉介绍， 空调系统呢，我们也进行了改造，使所有的车辆具备集中化的空调控制，方便对车辆进行冷暖车厢的设置。在目前防疫设施24小时通风的情况下，也能保证金融阀的一个开度可控。另外，在一号线的车辆还加装了电加热座椅，冬季运营的时候可以在八通线的地面线保持车厢里舒适的温度。 8月29号首班车贯通运营之前，三组地铁试验列车从不同车辆段出发进行空载试运营，确保信号、供电、线路等全系统正常。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天坤表示， 乘客可以从副中心到市中心一站到达，大概是85分钟全程。贯通之后，我们可以实现灵活的行车组织方式，大小交流套跑。第三个，一号线、八通线车可以实现共享，在整个维修维护还有这个车辆利用上效率更高了。贯通之后呢，当天周日的时候，我们按照工作日图来跑，检验一下我们这个系统的功能，这样的话为我们下一步迎接这个周一的这个早高峰啊，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本月初，北京开始集中治理不礼让斑马线的违法行为以来，全市开展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暨示范路口创建宣传活动。2913家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交公司、出租汽车公司等单位开展安全讲座、播放教育片、法规测试等多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3824场，组织公交、出租、快递、外卖从业人员签订承诺书超过102万份。近一周来，共有4145人次的志愿者投入路口创建，推动社会共治。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本周末期间预计大悦城、和生汇等商圈出行热度较高，景区方面预计古北水镇、金海湖、百里画廊等热度升高。全市中小学将在下周陆续开学，校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有所增加，工作日早高峰从早上7:30提前到早上6:45，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校区容易出现车流集中的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近期国内多地相继发生局部聚集性疫情，为严防疫情输入风险，近期市卫健委对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定期核酸检测落实情况进行了核查。经核查发现，北京中康时代康复医院、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北京百子湾和美妇儿医院、北京和平里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存在工作人员没有严格落实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的情况，不符合医疗机构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市卫健委对这些医疗机构进行通报批评。下一步，市卫健委将针对有关单位疫情防控中的薄弱环节，进一步加强督查力度，通过医院自查、第三方抽查、现场检查等方式，督促医疗机构从严落实各项感染防控要求，对违反有关疫情防控要求的医疗机构持续进行通报批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昌平区两区建设一周年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会上介绍，一年来昌平吸引1100多家重点产业领域企业集聚昌平，56项区级创新政策落地，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在两区建设中，昌平区围绕生物医药、先进能源等重点产业领域深耕细作，在促进科技创新中持续发力。以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为核心的生命谷已成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昌平区委常委、副区长杨仁全介绍， 在医药健康领域，生命谷集中布局创新药物、高端医疗器械和精准医疗服务，在先进制造领域支持北汽福田等一批存量优质项目做大做强，保障小米27等一批新增项目启动建设。 按照全市统一部署，昌平区全力推动制度创新任务落地实施。 目前昌平63项区级政策任务已落地56项，完成率近90%，近100家市场主体享受到了两区政策红利。 未来科学城管委会副主任、生命源服务处处长靳毅介绍，昌平区与高博医疗集团合作打造的第一家以临床研究为核心业务的国际研究型医院， 去年3月25号已经开工，目前总工程量已经完成了80%，下个月就可以实现主体结构的封顶。 研究型医院加速了临床转化的进程，建立临床发现、基础研究，再到成果转化，最后是临床应用，形成了这样的闭环体系，提高了新药上市效益，也有利于提升我们的国际化水平。 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规划实施方案中明确，要以能源股为核心，在北京北部区域布局建设氢能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示范区。未来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保障处处长金鑫表示， 在整个“十四五”期间呀，我们将围绕制、储、用等关键环节开展12项的氢能领域的关键技术创新，重点打造燃料电池、关键装备、商用车整车集成等产业聚集区。 杨仁全说，一年来昌平两区建设成效显著，产业优势不断稳固，首创性、开放性、引领性特征日益凸显，交出了一张亮丽答卷。 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593.2亿元，建安投资完成144.5亿元，居全市第一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6.7亿元，同比增长14.6%，两年平均增幅12.2%，居全市第一位。 今年六月，本市首次面向全市居民家庭试点推广 LED 灯，每户最高补贴150元。在今年节能宣传周期间，本市将再次采用电子消费券形式推广10万只 LED 灯。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LED 灯具有节能环保、寿命长、适用性强、稳定性高、响应时间短、多色发光等特点，是新一代照明光源。与普通节能灯相比，节电率约50%；与白炽灯相比，节电率约75%。不仅省电，更节约电费。这次北京市发改委与苏宁易购、京东两家电商继续合作，开展 LED 灯促销活动，引导和鼓励更多居民家庭使用 LED 灯，助力节能减排。实名认证的消费者可以登录苏宁易购 APP， 点击首页北京 LED 消费券专区入口领取消费券，领取成功后可在我的优惠券中进行查看。实名认证的消费者登录京东 APP， 按照首页家装分会场、家装建材超级品类日七折北京LED 灯消费券顺序点击页面领取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 LED 消费券领取页面直接选购，或者在我的优惠券中找到 LED 消费券，点击后进入补贴产品页面挑选，结算时勾选 LED 消费券即可抵扣补贴金额。需要注意的是，收货地址必须在北京，每张消费券只能使用一次，不找零，限本人使用。此外，苏宁易购、京东两家电商都实行零门槛免运费服务。值得一提的还有，活动在现有 LED 球泡灯、LED 台灯、LED 平板灯、LED 灯盘灯板基础上，增加了 LED 吸顶灯、感应灯等品类，并陆续上线。未来，北京市发改委、北京节能环保中心还将在试点基础上总结经验，逐步丰富产品类型，扩大推广渠道，持续面向全市居民家庭进行推广。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市发改委近日批复归水河南部水系连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主要通过引白河补水库水源向官厅水库补水，形成永定河上游重要的补水通道，同时改善延庆新城的水环境。项目计划12月开工，预计2023年6月完工。 市人力社保局、市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增设知识产权专业职称，凡是在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从事知识产权服务工作和运营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都将纳入评价范围。本市将于9月1号启动第一次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申报工作。 记者从大兴区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大兴区地区生产总值完成65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67.8%，全市排名第一。其中，生物医药产业在科兴中维、热景生物的带动下，呈现爆发式增长，同比增长9.6倍。 记者近日从通州区商务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全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到2025年，副中心将引进首店、创新店、旗舰店数量200家以上。 市发改委近日批复石景山两项架空线入地工程项目申请报告，分别是西黄村棚户区和衙门口安置房工程。项目将通过实施电力架空线迁改，满足后续棚户区改造项目的开发建设以及周边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音乐剧专业人才研修班目前正在面向社会招收学员，计划九月初开课，多位业内专家学者将开班授课。这是天桥艺术中心音乐剧人才培训基地连续第三年针对音乐剧行业培养专业人才。 知者创物，国家博物馆第二届工艺美术作品邀请展目前正在国博展出，并将持续到9月24号。展览展出近270组工艺美术作品，包括雕刻、漆器、纤维工艺、玻璃制品、传统金属工艺等多个门类。 由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的复排版歌剧《江姐》目前正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并将持续到8月30号。复排版《江姐》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础上，更注重戏剧的流畅性，加强民族器乐与交响乐的相互融合统一，同时融入了先进的舞台技术手段。 2021第五届老舍戏剧节目前在京举行，并将持续到10月底。活动设置了剧目展演、主题论坛、戏剧茶馆三大板块，将上演李白、茶馆、狂人日记等20多部国内外戏剧佳作。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贾萌，播音员于飞、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楼顶私自加盖建筑物，楼下渗水漏水不止，这个10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能解决吗？ 你看这上面加盖的，基本上全都加盖了。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站建好之后却一直不开，问题究竟卡在哪里？ 他原来说就因为北京医保局没有批那个医保就不能开。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国好村小区的业主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很多业主家中一到下雨就出现严重的漏雨，10多年了都没有解决。他认为这与大部分楼顶加盖建筑脱不了干系。具体是什么情况？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实地探访，我们来听他的调查报道。 国奥村小区位于奥运村街道国家体育场鸟巢的西北侧，奥森公园的西南侧，建成于2007年，分东区和西区，共48栋板楼。记者8月24号下午跟随业主王先生来到国奥村小区，在负一层地库中，王先生指着地面告诉记者，近10年来一到下雨天，楼内就出现渗水漏水的现象。 你像这个地方啊，外面一下大雨，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水。 据王先生介绍，楼体渗水漏水的现象不止出现在这一栋楼，小区大部分楼都有类似现象，这让业主们不得不怀疑漏水与大部分顶层业主在楼顶又私自加盖了一层建筑有关。 危害就不用讲了，加盖的它违反政策也不用讲了，就加盖的实质性的伤害它就会造成这样。你看还有这就长期存的水。 随后记者跟随王先生来到家中，站在窗边可以看到对面几栋楼的顶层都加盖了一层，多出的一层与楼下的建筑外立面颜色不同。王先生告诉记者， 加盖的 基本上全都加盖了， 底下有多大上面就有多大。 王先生指着家中阳台天花板漏水的痕迹告诉记者， 你看我们家窗帘这是漏水漏的， 现在至少有落实了的是1/3的户是漏雨。 记者从国奥村西区一直步行到东区，沿路看到几乎所有的楼顶都多出了一层加盖的建筑，然而这样大面积的加盖建筑却在小区内存在了10多年。那如此大规模加盖楼顶建筑的做法10多年了，属地部门是否知情呢？记者首先询问了国奥村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他是不是违规加盖，我觉得您得找城管。 记者又联系了小区所在的奥运村街道城管执法队，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核实后再给记者回电。与此同时，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奥运村街道信访办，工作人员核实后反馈记者说， 属于历史的遗留问题，并不是现在新建的那种违